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走进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事儿啊，看历史啊，觉得这些事件啊，真的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唏嘘啊，非常的引人深思，或者是呢，让我们感觉到啊，是意想不到。现在看历史哈，有一种走进当时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身处在当时，身处在当地，你会了解的这么多吗？现在的历史在当时有可能就是秘密，有可能呢就是不可告人的事情。说这么多，我们想说说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不可告人的秘密，说说情报，说说密码。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系列的，准确来说呢，是一套丛书，叫《绝密行动丛书》。这套丛书啊，包含很多本，跟大家念一念啊：美国情报机构大揭秘，还有俄罗斯情报机构大揭秘，以色列啊、法国啊、英国呀、德国等等，还有两本叫《无线电情报与战争大揭秘》，《间谍的招募与培训大揭秘》。是不是听到这些，很多男性听友啊，就很感兴趣呢？确实，现在只要电视台啊放跟这个间谍呀、密码呀或情报有关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啊，收视率都不错。就以咱们中国的这个《暗算》为例啊，也是在全国各地创下了非常不错的收视。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密码的这个起源到在几次重大的世界大战当中的应用来说一说，目前各国的一些情报机构到底是如何来运作的。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的呢，是世界新闻报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爱书人，东旭。东旭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和东旭啊是在年前啊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啊读了读这一套丛书当中的几本书啊。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是叫《看不见的第二战场：无线电情报与战争大揭秘》。要说这个无线电的通讯啊，曾经是在世界一次、二次大战当中啊，占据了重要的这个领域哈。那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密码还真不是从无线电开始的。您跟我们说说吧，在书里您所了解的密码的起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这样的，香露，读了这几本书之后啊，那我对密码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么以前可能主要是从一些影视剧当中啊了解密码，认为密码可能只是简单的一种密写的一个传输信息的方式，比如说根据某本书上面的页码，然后跟制作成这个密码表，然后发报人员或者说收报人员和谍报人员手中各一份，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这种密码的联络方式，然后对照手中的这本书来破译传输的这样的一个情报。当然了，第三方虽然说拦截到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也看不懂。我个人一开始认为这种密码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模式。那么就是在年前看了这本名字叫做《看不见的第二战场》，也是这个高金虎老师他主编的这种叫做《绝密行动丛书》。那么我可能对密码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密码它是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这本书当中啊，我知道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密码，可能是比如说在这个斯巴达人的这个时期，或者说当时的希腊，甚至是包括古罗马时期，他们的一些军事将领在传递军用的信息，或者是一些作战信息的时候，就首先使用了密码。当然，他那个时候的密码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和粗糙的。比如说，斯巴达人啊，他曾经有这样的一种传输方式，就是说，先让信使写一封这种传输战场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信件，但是信上写的是假情报，也就是说，一旦这个信使被对方的比如说侦察兵啊或者斥候拦截到了，他看到的情报是假的，不会对整个的军事行动构成威胁或者是干扰。但是真正的情报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藏在这个 送信人的腰带上、 嗯、 这个腰带上啊每隔一段距离会有一个类似于装饰这样的一个字母、 嗯、 这个字母啊平常人是看不出什么门道的、 嗯、 但是当这个信件传输到军事统当这个信使来到这个军事统帅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要求这个送信人首先解下皮带，然后把它缠到一根木棒上，这样的话它上面的这个情报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因为这个木棒的长度和宽度正好是适合这根皮带的，那么上面的字母就重新的排列组合好，这样情报或者是命令就清晰无误的传输到位了。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简便但是保密手段，因为在那个时候保密手段比较高这样的一种模式。还有一种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古罗马或者是古希腊的人呢、啊、或者是他们的信使在传递情报之前会把头剃光， 嗯， 然后在他的头皮上刺上或者是写上情报的内容，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说过几天整个的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之后，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情报就隐藏在浓密的头发里面了，就是无论对方的比如说守卫也好或者士兵也好怎么搜身，这个情报他是发现不了的。 在古代啊，这些传递或者说呢书写密码的方式哈、啊、或情报的方式还是比较原始的、 嗯、 也有呢写在这个木板上然后拿蜡封住， 对， 然后呢 对对 再送出去的。 对， 在中国这书里也写了这个将士出生之前就告诉你啊，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你传递密码，然后呢，这代表的是什么信息啊？结果呢，一弄是什么五言诗？ 对， 这个信息在五言诗里面，这中国的五言诗啊，什么太多了，那谁猜得出来呀？ 对， 只有你啊，当时跟他说的这个将领，他才明白，只有你们两人知，天不知地不知， 对， 鬼不知神不知。 所以说他就是那个你刚才提到这首五言诗，他可能就是从现用密码学的角度来说就可能是一本密码对弈的这样的一个范本，只有这个出征的将领和比如说君主或者说后方指挥的将领他才有，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起到一个对弈保密的作用。当然后来随着技术的创新和革命，我们知道后来有了这个无线电，就是它成为了一种传输军用信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后来比如说在一战前后如何破译对方的无线电的密码，比如说摩尔斯码，那么就成为双方的这种情报人员他展开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说你能够对对方的电台进行一个破译，那么或者说对他的电台进行一个定位，那么你对他的军事调动啊、武器装备的数量啊，甚至是一些兵力的组成就会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的话你在战场上就会有很大的优势。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关于无线电这样的一种博弈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现在来讲我们的通讯手段或者通讯工具更多了，那么对无线电的依赖或者说在无线电领域的这种间谍战可能才是慢慢的这样的减弱下来。 嗯，在影视剧领域方面啊，他们也特别青睐这种题材。 对， 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跟情报有关的影视作品啊，基本上呢都是用无线电的方式来传递情报，而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呢也都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对， 这本书啊也记述了很多这样的历史事实啊，真实的这个情报案例，下面我们请东旭跟大家来说几个吧。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无线电它的这个出现之后，首先是运用到了军事上。当时在无线电领域，尤其是在无线电情报搜集方面，它的技术手段比较先进，或者说人员素养比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德国，主要是这个法国、英国，甚至包括后期参战的美国。我记得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法国他的这个无线电监听人员，他的耳力非常好使，就跟咱们国产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暗算当中的这个听风，就是这个盲人的这个情报员阿炳非常相似。就是说，他可以通过你对方发报员他执法的轻重，来确定这个人究竟是谁，甚至可以标，就是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就是可以确定出你这个部队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那么他掌握了这门本领之后，无论你这个对方的这个敌方的情报员走到哪里，他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在众多的电波当中分辨出来。而且法国的情报人员在就是这个搜集无线电情报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窍门， 它有的时候会利用反证法，因为不是你所有的无线电的这个密码你都能破译出来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篇情报一篇电文你破译了98%，但是有一组字母或者说有一组主密码，你怎么藏你怎么猜或者怎么分析也分析不出来。 这个在这个二战期间啊，这个山本56他的这个死亡啊，他的这个成功的被美军啊这个狙击，这个事件当中啊应用到了这个故事，应用到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原理。 对对对，这里面我就要说一下，在一战时期法国人就采用了一种反证法，比如说我认为这组字母有可能是坦克，那么他可能就会在德军的阵地前派几辆坦克走一圈， 嗯， 然后如果他发现德军在后续的发报当中或者说他在传递情况的当中又出现了这组字母，结果他就可以反证出来这组密码指的就是坦克。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山本56也是一样，因为当时 说说吧， 对，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山本56他这可能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个中途岛的一个战役，那么对对太平洋上这个确实很重要，当时就是美国凭借这场战役的胜利是扭转了太平洋上的颓势，那么给日本的这个联合舰队造成了重创，因为一开始啊美国的情报人员确实已经破译了日本的这个海军通讯之间的这个无线电的密码，但是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有某些就是密码它可能是破译不出来，这里面当时就有一组密码就是反复的出现，而且频率特别高，所以说当时的美国的舰队包括他的一些军方的高层人士就一直想知道，因为当时他把日本发动这场战役的时间和方向大体上已经掌握清楚了，但是这个地方究竟是在哪里他还是搞不清，于是他们也采用了一个反证法，因为大家当时认为就是在中途岛这个地方是最有可能日本进攻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当时美军就用明码发电让这个中途岛上的官兵说他们缺水，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派了一艘运水船然后到这个地方去补给， 嗯， 那么后来他们又马上听到了日本海军情报人员向本部发电说这组用这组密码来代替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缺水，所以说他也是利用一个反证法证明了中途岛缺水，那么基本上就把日军他所要发动这场战役的时间地点和这个基本上都摸清楚了，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舰队钻入了美国海军的口袋阵，结果被击沉了好几艘的航母，那么可以说当时日本海军是元气大伤，最终就是奠定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胜利这样的一个基础。 另外呢，山本56是怎么死的呢？他是打算去某一个岛叫劳军， 对， 慰问一下他的部下。美国的这个情报人员呢也监测到了他们的无线电波，知道他要出去，不知道去哪儿。 对，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山本56这个人他确实很狂妄，当时就是其实日本的海军已经察觉到美军已经是开始能够破解他们的这个密码了，但是这个山本56还是执意的想要去，他不是坐船，他是坐这种轰炸机，然后有几架战斗机想要去前线的各个岛屿进行视察，当时美军也是破译了相关的电文，知道有一位日军的高官要到前线去视察，但是也是对这个地点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同样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最终日本人用自己的电文那么证明了这个山本56他整个的这个行程，那么最后美军派出战斗机把山本56的座机给打掉了，打掉之后美军又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掩饰手段，什么手段呢？当时就是山本56他的座机被击毁之后，可以说日本是军界是非常的震惊，他们就想是不是所有的电报都被破译了，他们后来又发了一条假电报，就说另外一个日本的这个高官也要到前线去视察，但是美军同样他的情报人员非常聪明，他识别出这是一条假情报，那么就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航线上没有出现任何的美军飞机，所以说日本人又迷惑了，他想可能是一次巧合，就是可能是山本56在飞行的途中巧遇了美军的战斗机，所以他们没有更换密码，这就导致日本海军包括他一些空军部队的后续活动基本上可以说美军是了如指掌，那么这种情报的胜利对战争的胜利确实是有着很直接的影响的。 哎，所以说这叫做看不见的第二战场嘛。 对， 其实啊，无线电传输信息啊，只是被用来传输情报而已。但是这前后中间还是有很多因素跟这个技术有关，或者说呢，跟这技术又没关。 为什么呢？因为中间有人的参与。 对对对。 一旦有人的参与，这个技术啊就不那么纯粹了，它中间呢可能蕴含着人的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啊，或者是人性格上的一些特点。就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听风当中所描述的，它能根据这个电波这个信号的强弱，能够判断出这个发报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性格。 对对对， 包括呢他所在的这个方位大概是在哪里哈。这本书当中啊也记录了其他的一些哈这个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跟这个无线电有关的哈。其实有些事件呢是我们基本上在很多的途径都了解到的，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个中途岛战役和这个山本五十六的这个死亡哈，那还有哪些是可能我们在其他的方面没有听到的，是书里反而写到的呢？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是这样，其实在二战期间的很多重要战役它的这个胜负啊跟当时的这个情报确实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们知道在德国的陆军将领可能隆美尔他是一个被大家所熟知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当年他声名鹊起应该是在北非战场，也就是一开始这个隆美尔确实他的这个军事指挥才能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他在非洲战场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可以说是当时德国军方情报机构的一个胜利，因为当时的德军的情报机构就是锁定了一个人，因为当时英军在非洲一直处于这种作战的状态，那个时候美军还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有一个直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汇报的武官，那么他这个人结果成了德国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德国人的一个棋子，因为这个人他的工作是非常的尽职尽责，他每天要把英军当时在埃及的所有布防情况，包括部队调动情况，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就是即将要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战斗或者是战役，都会向罗斯福或者是向美国军界高层进行一个汇报。那么他采用的是美军加密的这个黑色密码，这个密码的破解的难度确实是很高的，但是隆美尔他当时德军的这个情报机构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最终把它完全破解，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奇怪的现象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军官向美国总统进行汇报的时候，同样一份非常完整的作战信息也被呈到了希特勒的桌子上，然后希特勒再把它发给隆美尔，那么隆美尔对当时英军的所有布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甚至对他的部队调动情况，哪支军队是由哪个指挥官指挥的，这个指挥官的家在什么地方他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他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作战情报针对英军做了很多就是打了很多的这个伏击，而且利用很少的兵力把英军打得一溃千里。那么当时可以说英军在非洲这个战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后来就是也是这个英国的情报机构最终是摸清楚了这个问题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症结究竟是在哪里，就是自己的情报泄露了。那么他最后改换了密码，而且把当时隆美尔安插在埃及尼罗河上的几个王牌的间谍也给消灭掉了，这样的话情报这个泄露的漏洞就被堵住了。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英军在非洲也是取得了节节的胜利，那么隆美尔他没有这种情报支援了，那么他这种在战场上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就没有了，他最终在英军的这种兵力优势面前他还是败下阵来。 所以说啊，一个伟大的将领他背后啊离不开这些默默的工作以及呢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情报工作者，或者说呢一些科学家。刚才说的是德军破译英军的这个密码，还有咱们破译了不能说咱们哈，盟军哈破译了德国的密码机，这个在二战历史上呢也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啊。美国的数学家参与了其中，在一个庄园里发现了秘密。 对，是这样的，因为在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计算机或者是电脑跟当时二战末期的这个情报战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无论是英国也好或者是美国也好，他为了破译 德军的这个密码，因为当时已经使用了这种机械这个加密的这个密码，它的如果是你要用手工破译，就是用人进行计算的话，这个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能要通过上亿次或者几千万次的推导。那么即使你能把密码破译出来，可能已经晚了。 我们就会想象出那电视剧打算盘的那个场景。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就是英国的情报机构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首先是招募了很多天才的数学家。那么他们主要是针对密码，就是截获的一些密码进行一些推演和验算。那么主要是想什么呢？就是想通过这些密码来推导出它的密码编程的方式，也就是说把这个公式算出来。那如果说你要有了这个公式，那么其他的密码就都不是密码，都变成这个明文了。当然了，这个验算的过程你刚才也说了，非常漫长，而且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那么人力不行，那么最终就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可能就是后期，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计算机领域或者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它的一个先驱者就是图灵。对，就是计算机先期都叫图灵机嘛，这个人一开始就是参与了当时的密码破译工作，所以说有很多当时的科学家，甚至是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些计算机的发明者，他们当时都是盟军的密码破译人员。 对，所以说啊，这背后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的支持哈。所以以图灵命名的一些奖，在美国的某些领域也都是最高奖项。 对 啊，这也是对于参加这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些科学家们的一个最高的奖赏和荣誉哈。那在这个书当中啊，也不能不说一些人，这些人呢身份很特殊，为着正义的事业，或者说呢为着自己的私欲哈，在这里卖命啊。有些呢是为了反法西斯战争，在这里牺牲了自己的这个生命，还有一些呢是为了心里的邪念哈，或者说当时他自己的这个信念啊， 对对， 站在了这个正义的对面啊。还有些人呢，那就完全是站在自己这一边，双面间谍。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大量的间谍。 对，在这个间谍当中啊，我们知道二战期间这个可能说获取这种情报啊，分为两类，一种是靠这种技术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去盗取对方的密码本，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你只要把密码本拿到，或者说把他的这个密码机拿到，那基本上对方的所有军事情报对于你来说都是解密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未来的诗篇。